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二集，盛世的屋脊。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6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对于6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紫，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做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啊，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呢，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这个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10000间， 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9999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8704间。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紫禁城整个这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个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文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圣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史录记载，6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基。顺治2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24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18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2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6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废墟一片。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16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3番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直到康熙34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69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 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良久，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40多年。根据良久传记载，当时良久按照10:1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34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唯一一份详细记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康熙36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在8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9:5，代表着95之尊。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9这个数字有关，9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9排9路门钉，房檐上的9个走兽等等。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9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10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夯实，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唯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铺设到每一个角落。太和殿一共有72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6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从这6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盘龙， 盘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他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防火的因素，所以呢，就把这个斜廊呢，就是木构的斜廊啊，改成砖墙了。同时呢，把太和殿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面阔十一间这个格局。实际上呢，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察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梁架，而吉林的彩画是康熙34年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河西彩画，距今已经300多年。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浮板。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9年8月12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浮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安放浮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啊，风水学中的很讲究的一个内容哈、啊，为的是镇宅、辟邪、保佑平安。雍正的这几块浮板呢，它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啊，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也反映了呢，它是助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浮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前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11米，面积小1000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弛许多。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9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27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招祭神位，北炕 宫西祭神位。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他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东西六宫呢，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卿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呢，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啊，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啊，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护卫七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去榜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匆匆夸美潮。 美潮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盼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二集，盛世的屋脊。 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50大寿时花费63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相，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一男一寿，所以储秀宫的格栅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唯一的例子。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60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越来越重要。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 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祭党木桌记载，十月初一日有谕旨，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两块。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戏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休息赏月。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戏赏亭。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松木刚劲而挺拔，腊梅凌寒而开放，翠竹甘直而新曲，三者皆处严寒而不懈，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自康熙朝以来，经过70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了巅峰。乾隆皇帝 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就是对黔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黔西二所是乾隆皇帝做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筑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陵匾的背后，另一份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宣布迎立新君。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黔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做崇敬殿、崇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崇华宫。崇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廷玉的提议。崇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黔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崇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黔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崇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崇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60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宁寿宫 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后勤，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130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334两。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5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200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烫样用硬纸板、熟接和木头等粘贴制作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89岁时去世。300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